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92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车王。程宁晚上喝了酒，就没有开车，让司机开车带他过来的。他开了车门，让潘明月上来。潘明月没想到常宁会这么快就过来了，愣了大概有两三秒钟才反应过来。 常先生， 先上车。 常宁直接打开了后座的门，让潘明月上来。他怕再过一晚上潘明月又拒绝了。潘明月有些哭笑不得地跟着常宁上了车。常宁的车离开之后，风夫人还站在原地看着潘明月上车后，眉头轻微地皱了一下。他不认识常宁，常宁今天开来的车也挺低调的，看不出什么特色。就常宁本人稍微有些跟他认识的人气势不太一样，其他的倒也没什么。不过常宁说的话他倒是听到了。报道。风夫人在原地想了一下，算算年头，潘明月今年应该是要毕业了，可能是去工作的。潘明月自从跟风家走远后，风夫人就没有怎么关注他了，自然也不知道他在京大如何，更不知道他现在在稽查院。至于风楼城，为避免裙带关系，他跟家人从来不说工作上的任何事，包括潘明月的这些。只是对于潘明月晚上跟一个陌生男人上了车还要去报道，风夫人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，直到车离开了她才回家。回到家后看到风楼城。 你有什么要说的？ 风楼城拿着手机看了他一眼。 没什么。 风夫人去卫生间卸妆做面膜去了，她本来想跟他说潘明月今天晚上的事，但又怕风楼城为了潘明月的工作动用关系，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风楼城从来不跟他们说稽查院的事，但风夫人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，平日里跟朋友一起做美容也能谈到这些，更知道稽查院最近变动很大。外面风楼城也没有多想，拉开门走出去，把手机搁在耳边，继续跟那边的人说话。 嗯，我知道。 您知道还趟着浑水？ 手机那头正是江科长。风楼城抬了抬头，正色道， 这是一场持久战，我们必须要打，不管以什么为代价结束。 风楼城说到这儿，江科长咬了咬牙， 行，我跟您趟。 这边潘明月已经到了129，常宁带着他走了一套程序，然后把他的名字添加到129中，才笑眯眯地看向潘明月。 129呢也没什么硬性规定，像秦冉上个月一单也没接，不过他一向忙，整天跟一些老头子打交道，以后我跟扎龙会慢慢带你。 至于何晨，最近也忙着重刑监狱那边的事儿，而且他还喜欢乱跑，想想也只有他跟扎龙能带潘明月了。潘明月在129有了自己的 ID 跟权限，从这天起他除了忙于稽查院的事情之外，已经开始慢慢的接触129的事。常宁作为所长一直很忙，平日里基本上是扎龙稍微带一下潘明月。扎龙第一次遇到一个不嫌自己啰嗦的人，在带潘明月的这件事上十分上心。大概两个月的时间，潘明月才把129的业务核心跟主体内容摸了个大概，其他的就需要他平时多努力了，多积攒一些经验。扎龙也丝毫不藏私， 能交给潘明月的几乎全都交给他了。这两个月潘明月忙到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只有偶尔半夜醒来会看着天花板发一会儿呆。再次听到陆兆颖这个名字是在六月底，他跟罗谦一起在临时暗访。境外那宗案件之后，罗谦跟老张他们就加上了好友，他们这些人还都去看过老六的家人。 老张说陆队家里正催婚呢，就他们之前那个军花，陆队家人好像对他都还挺满意。我上次还偷偷听到老张叫陆队陆少。 罗谦并不知道陆兆颖的家世，只知道他姓陆，来头不小。他正说着，然后反应过来潘明月认识陆兆颖，便转而问他。潘明月拿了车钥匙，打开车门上车，低声道： 不清楚，上车吧。 车子是秦冉送他的，很普通的黑色大众车。 哦哦。 罗谦点点头，跟着上车。他们在山顶，下山还有一段很长的盘山公路。刚过一道弯，从山上的丛林中跑出来三个形象有些狼狈的人。那三个人看到车，连忙挥手让车停下。三个人都是男人，看起来是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潘明月认出来其中的两个人，一个是风慈，另一个是林锦轩，还有一个男人潘明月也知道是风慈的发小。这几年潘明月变化太大，尤其是进了稽查院，进了129之后，除了风慈，林锦轩跟风慈发小竟然没有认出来潘明月。风慈只盯着驾驶座人的脸没有说话。罗谦看着几个人身上衣着不菲，也没有觉得他们是坏人，还跟他们不动声色地打听消息。大概十分钟后，忽然间后面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传来。驾驶座上的罗谦看了看后座，惊了一下。 不要命了，这条路开这么快啊。 后面三人面色不太好。 还是追上来了。 风慈收回看潘明月的目光，然后看向后面拐弯处的隐隐若现的车子，开口道： 把车门锁打开，我跳下去，他们是抓我的。 不行。 风慈发小直接摇头，他往前面挤说道： 小姐，抱歉了，你往副驾挪挪，我在俱乐部待过，让我来。 他说话的时候，后面的车越来越近，能够看到后面的车窗降下黑黝黝的枪口露了出来。潘明月看着后视镜的情况，听着风慈发小的话，没有出声，只是踩了油门，前面就是弯道。 我操，组长你也不要命了。 罗谦看着前方的山崖，惊得闭上了眼睛，抓紧安全带。潘明月看着弯道，只开口： 抓紧。 扎龙 F1 车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